保加利亚金日成精准日主义研究小组近日在网站上载了金日的精准统治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开创金日成精准日主义青年运动的鼎盛期。全文。